才会迎接父亲现在超越，那时候只是在地墙飞，他们却没有过蝴蝶，不知什么叫做花谢的季节，什么叫你草原的光彩，所有荒芜的传说全都不对，全部是机械，全部要改写。 城市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欢迎回来，这里是 Club Life，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一项调查显示，大学冷暴力存在，室友偷倒一杯热水，两个人冷战了半个学期。因为这条新闻呢，齐鲁晚报在驻济南高校发放了200份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收回的180份当中，男生呢占71份，女生109份。分析显示，75%的女生在校都有过被孤立的感觉，甚至有70%的女生通过战队进入小团体来寻求归属感，而只有12%的男生产生过被孤立的感觉。这么看来的话，还是男生的心比较宽阔，心比较大，可能女孩子就是喜欢在这样的事情上争的比较多吧。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在你眼里看到

最近临近年底了，很多人都会担心回到家里，长辈又会问东问西，今年结婚了吗？今年有女朋友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这样的话题让人真的很头疼。最近网上爆出婚介所春节出租女友，生意火爆，两天一夜要价3000元。沈阳的一家婚介所临近过年，租女朋友回家过年的业务是相当的火爆，价格明码标价，让父母见一见的话不过夜的几百块钱，两天一夜2000到3000不等，但过夜的话婚介所的人得跟着。据了解呢，被出租的女孩都是在婚介所征婚的，也就是说过年才配合他们这个业务。律师说租女友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发生意外的话难以维护权利。对于这些年长辈们一直催婚的问题，你怎么看呢？作为一个适婚年龄的我，我觉得不管用什么理由搪塞或者是回答父母，都避免不了七大姑八大姨的那张嘴。这里是 Club Life，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我是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我们继续来听歌。 其实都可以想见个男人 常看到各类的心灵鸡汤，包括爱情的鸡汤，都说短期交往看脸蛋，长期交往看脾气，一生交往看人品。爱情最怕的是一个人忙一个人闲，一个人圈子大而另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心思敏感另一个人不爱解释。我觉得这些恋爱的忠告，懂得更多的你会走得更远。男女交往最忌讳的应该就是这些吧。不过除此之外的话，包括两个恋人甚至是已经组成家庭的一对夫妻，我觉得也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吧，因为毕竟双方更加的平衡才能保持生活的幸福。

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又无情又意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半弯，还有月半弯。 新的资讯， 最强势的明星四块，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这里是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最近杨幂直播打工作人员手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很多人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现场明明有那么多位置，只有主演杨幂和赵又廷坐着。第二点，直播里的男生问杨幂为什么迟到，杨幂压根不理。第三点，打工作人员手机之后还一脸傲娇地跟主演炫耀。第四点，杨幂对工作人员、对公司旗下艺人迪丽热巴、对主演赵又廷说话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感觉阶层意识太明显。更有网友找到了四年前杨幂参加《鲁豫有约》时候说的话，他说自己经常把工作人员拿来的提纲给扔到地上，工作人员打瞌睡的时候他会去打一下开开玩笑。我在想，可能杨幂就是这样的性情吧。其实我自己也看了那一段直播，我觉得就像朋友之间开玩笑一样。可能新剧开播马上就要上映了，网上的一些黑他的人越来越多，或许这是杨幂的一种炒作手段也不一定哟。 这里有最新的资讯， 最强势的明星四块，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佟丽娅回应，自陈思诚被曝出轨之后，当事人至今没有回应。近日，佟丽娅在朋友圈写道：“重新开始，丫丫加油”，还晒出儿子的照片。难道佟丽娅决定要离婚吗？很多网友表示非常的心疼佟丽娅。无论佟丽娅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祝福她以后的人生能够顺利，能够幸福快乐地走下去。陈思诚最近也刚刚发的朋友圈有图有真相，写道：“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没离婚，不信谣，不传谣，我们都好，也相信明天会更好。”同时配上了佟丽娅那条重新开始，两条朋友圈搭配在一起，让人感觉很酸爽。很多网友表示，如果真的离婚了也就好了，总是感觉佟丽娅是为了孩子和陈思诚重新开始。娱乐圈里有忧也有喜，今日 Angelababy 产子这个消息爆红网络。杨颖工作室发布喜讯，近日凌晨 Angelababy 于香港顺利产下男孩，黄晓明与家人一直全程陪护，夫妇两人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从此一加一等于三，这大概就是幸福的模样吧。恭喜 Angelababy 生一个小 baby， 愿永远幸福。在此前的黄晓明举家前往香港准备迎接小生命的来临，黄晓明在娱乐圈里是出名的好老公，还代替了 Angelababy 出席商业活动。他表示即将当爸爸，心情紧张的每晚都睡不着。去年开心的是 Angelababy 怀了小 baby， 这两天开心的睡不着了，真的好紧张，同时也很兴奋。他表示其实生男生女都喜欢，想想真的是好幸福的一家人。马上过年了，家里又新添了一位宝贝，真的是2017年幸福的开门红。我们继续来看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万众瞩目的时刻，微博之夜近日来临，范冰冰和 TFBOYS 分别问鼎微博 King 和微博 Queen， 恭喜他们完美演绎了多面角色的气质女王与唱跳俱佳的清新组合同台亮相。现场气氛呢，当晚简直嗨到了爆。同时很多网友也真心祝福，表示这么多年努力的辛苦，范冰冰的努力得到了收获， TFBOYS 这三只可爱的小朋友也终于看到自己越来越优秀的成长之路。 OK， 这里是娱乐没有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紧闭上了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很多人都忙碌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每到春节放假之前呢，年终奖就成为很多职场人关心的话题。智联招聘呢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2016年白领年终奖的总体价值在1.28万元，但能够拿到年终奖的只有一半人，另外一半恐怕要双手空空回家过年喽。智联招聘这项名为2016白领年终奖调查显示，北京呢以15,846元的年终奖领跑全国。分行业和企业来看的话，国企和金融行业的年终奖最高达到了1.7万元，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白领普遍认为公司的经济效益太低了，是影响年终奖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我想说，不管年终奖多少，有年终奖就已经不错了，因为有一半的人都拿不到。你今年的年终奖有多少呢？ 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心碎得有点哭，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

0108237595 0108237595 185-0103-0708。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FM 九九九，昼夜更替，月落星辰，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带你只争朝夕。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You're gonna love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 Cause I'm a bad bitch. We hit the elevator right up to the rooftop. The bass is pumping, make me wanna screw the top off. Yeah, we'll be drinking and nobody's gonna stop us. And we'll be kissing anybody that's around us. I just wanna have fun tonigh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None of these hoes know. 怎样度过？ 活在屏幕里， 活在计划里， 废物，这都做不好要你干什么？ 放弃欢乐，放弃团聚，奔向终点。不对，人生不该如此。不在乎是否闯过终点，把对手当作队友，见面拥抱

来看今天 Top One 的歌曲，叫做 Sif。 这首歌曲来自于法国歌手所创的一首电子音乐，由一位蒙古青年在社交网站上以这首电子音乐为背景创作一段鬼舞步的舞蹈，自此开始了在全球流传开来。网上处处可以看到这首歌曲的鬼舞步教程，包括很多明星都在跳，因为节奏轻快，电子乐很带感，舞简单而风靡全球。除此之外，单听这首歌曲 Sif 的话也会带来很多感觉，让有一种云里雾里漂浮的感觉，加上很强的电子音乐，着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 OK， 这里是全球音乐红歌榜，我是杨丽，一起来听今天 Top One 歌曲 Sif。是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Let me take you to Rio. Let me take you. Just for the weather though, don't wait for the moment, it's everywhere that we go. Don't worry about the future, cause really you never know. Trust yourself, no one can tell you which direction to go. All the time, most of the time, or some of the time. Nothing in mind, under the sun, summer is fine. And weather's bad weather, none of the time. It's nothing but blue skies, I deal with the clouds some other time. I'm gone. Let me take you to Rio. Fly on the ocean like an eagle. And we can chill in my gazebo. That you never experienced. Open your mind up and witness the limitless. Some things come easy, but some are the trickiest. Yeah, learn to relax and quit being so serious. Seriously, life is mysterious. It appears to be so simple, but also ambiguous. All we can do is enjoy the voyage and soak it up with an incredible view of the ocean from up above. Let me take you to Rio. Fly on the ocean like an eagle. And we can chill in my gazebo. 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Chase the sunfire.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 Club Life， 我是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呢，都有一个讲述了34年的故事。说到这里，你会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春晚的故事了。春晚呢，虽然已经跟以前小时候看到的感觉不太一样了，但是它还是大年三十晚上大家吐槽的对象。我想有了它还是欢乐的，毕竟不管时代怎么变迁，春晚这样的时代标签记忆会一直停留在每一代人的心中。马上就要过年了，赶紧买好回家的票，准备大年三十晚上举国同庆，一起来看春晚，一起来吐槽春晚，一起过一个幸福的除夕。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o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人生应该怎样度过？ 活在屏幕里， 好了，快点吃饭。 活在计划里， 废物，就是做不好要你干什么？ 放弃欢乐，放弃团聚，奔向终点。 不对，人生不该如此。不在乎是否闯过终点，把对手当作队友，见面，拥抱，欢聚，一起寻找没有看过的世界。烦恼着， 我真也害怕。 放肆着， 我们青春梦想。 不在乎什么样的难题，而在乎和谁在一起。都说人生各自精彩，但我选择你，就要在一起， 在一起。 Club Life。 像昨天，你共我。